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蓝忘机回来的时候，魏无羡已经数到了1300多。1369，1370，1371。魏无羡一下一下抬着腿，彩色的毽子在他足尖翻飞，冲天而起，稳稳落下，再飞得更高，悠悠落下，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线连着他，使得他永远不会脱离魏无羡身体的某一部分。同时也有一根无形的线紧紧牵着一旁众多小童的目光。然后蓝忘机就听到魏无羡道：1372，1381。在一众小童憧憬的目光中，魏无羡便这般公然使诈，而这过于庞大的数字已经让吸着鼻涕的小童们失去了判断能力，居然没有一个人发觉不对。蓝忘机就这么眼睁睁看着魏无羡从72跳到81，再从81跳到90，正准备进入下一步飞跃时，魏无羡刚好瞅见蓝忘机，目光一亮，似乎要开口叫他，一个劲儿没使准，那只鲜艳夺目的毽子飞过他头顶，往魏无羡身后落去。魏无羡瞥见要失了毽子，忙向后一踢，足根救起了他，这最后一记踢得最高，伴随着响亮的一声1600，引得一旁的小童们阵阵惊呼，卯起劲儿来拼命拍掌。大局已定，一个小女童尖叫道：1600，他赢了，你们输了。魏无羡毫不羞愧，安然受之，意气风发。蓝忘机也举起手，啪啪啪地拍了几下。这时一名男童咬着手指，眉头皱成了疙瘩，说道： 我觉得不对。 魏无羡道：哪里不对了？男童道： 90后面怎么就突然成了百？肯定不对。 一群小童似乎分成了两波，一波明显已经完全受到了魏无羡的荼毒，哄哄的道： 怎么会？你不要输了想赖皮。 魏无羡也理论道： 90后面怎么就不是百了？你自己数数，9后面是什么？ 男童扳着自己手指，费劲儿地数了半天，道： 7、8、9、10。 魏无羡立刻道：你看，9后面是10，那90后面肯定是100呀。男童半信半疑道： 是吗？不是吧？ 魏无羡道：怎么不是？不信我们随便找个过路的人问问。他四下环顾一圈，一拍大腿道：哎呀，找到了，这位看起来十分可靠的公子，请留步。蓝忘机便留步了。何事？魏无羡道：不知道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。蓝忘机道：无妨。于是魏无羡道：请问90后面是几？蓝忘机道：100。魏无羡拱手：有劳。蓝忘机颔首：不客气。魏无羡笑眯眯点头，转身对那男童道：你看。那男童不大信满面坏笑的魏无羡，但一看蓝忘机，这位公子周身素衣若雪，佩剑坠玉，面容俊美不似真人，恍若仙神，不由自主生出一股敬畏之意，一颗摇摆不定的心立刻被说服了，嗫嚅道： 原来是这样的吗？ 众童叽叽喳喳道：1600对300，是你输了。男童不服气道： 输了就输了。 说着把手里的一串冰糖葫芦冲魏无羡一递，大声道： 你赢了，喏，给你。 等那群小朋友走开了，魏无羡叼着冰糖葫芦道： 韩光君，你好给我面子呀。 蓝忘机这才走到他身边道：久等了。魏无羡摇头道： 不久不久， 你才离开多大会儿，那毽子我也就踢了300多下吧。 蓝忘机道：1600。魏无羡哈哈笑出了声，咬下一颗山楂。蓝忘机还待说话，忽然唇上一凉，舌尖一甜，却是魏无羡把那串冰糖葫芦塞到他嘴里了。 看蓝忘机表情不对，魏无羡道：你吃甜的吗？ 蓝忘机叼着那串冰糖葫芦，既不咽也不吐，没法说话。 魏无羡道：你不吃甜的，那就给我。 他抓着糖葫芦的细杆想拿回来，试了几次却抽不回来， 看样子是蓝忘机用牙齿咬住了。魏无羡莞尔道：你这到底是吃呢还是不吃呢？ 蓝忘机也咬了一颗山楂道：吃。 魏无羡道：这就对了，想吃就说嘛，你这人真是从小就是这样，想要什么憋在心里偏偏不说。 笑了蓝忘机一阵，两人信步入阵。魏无羡这个人从小逛街便爱玩又贪心，跑得快且什么都想要，看到个小玩意儿他必要捏捏看，闻到路边飘来香滋滋的烟味儿，他也必要弄一点来尝。蓝忘机在他的怂恿下也试了一些以前绝不会碰的小食。魏无羡每次看蓝忘机吃完都要问：怎么样怎么样？蓝忘机有时回答尚可，有时回答很好，更多的时候回答的是奇怪。每当这时，魏无羡就会大笑着抢回来不给他尝了。本来是要找个地方用午饭的，可魏无羡一路从西吃到东，塞了满肚子，到最后走路都懒懒的，两人便找了间干净体面的汤馆坐下来喝汤。魏无羡筷子夹着萝卜，边吃边玩，等他点的莲藕排骨汤。见蓝忘机起身齐道：你干什么去？ 蓝忘机道：稍后立刻便回。 离了一会儿果然回来了，刚好莲藕排骨汤也端上来了。魏无羡喝了一口，等伙计走了，悄悄对蓝忘机道：不好喝。蓝忘机舀了一小勺浅尝辄止，说道：不好在何处？ 魏无羡勺子在碗里搅了搅道：藕不能选硬的，粉一点好，这家放料不够大胆，熬得太浅也没入味儿，反正没我师姐熬得好喝。 他只是随口说说，本以为蓝忘机最多的认真听着，谁知蓝忘机非但听得认真，而且还发问：如何选料为对？如何方能入味？魏无羡终于觉察了什么，祈道： 韩光君，你不是想给我做莲藕排骨汤吧？刚才你是去观摩过程了吗？ 蓝忘机尚未答话，魏无羡已经开潮了： 哈哈，韩光君，不是我看不起你，就你们家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做派，还有从小吃那种玩意儿养大的口味，你做出来的东西肯定看都不能看。 蓝忘机又喝了一口汤，不置可否。魏无羡正等着他接茬呢，谁知蓝忘机竟是稳如泰山，迟迟不接，终于等不及了。魏无羡舔着脸道： 蓝湛，你刚才是不是真要给我做饭吃的意思呀？ 蓝忘机竟是很沉得住气，不说是也不说不是。 魏无羡有点急了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双手撑在桌角上道：你嗯一声啊。 蓝忘机道：嗯。 魏无羡道：所以到底是不是？好蓝湛，我刚才说的都是逗你玩的，你真要给我做饭，哪怕是把锅底烧穿了只剩个坑，我也敢把锅子吃了给你看。 蓝忘机道：不至于。魏无羡简直就差跳到蓝忘机身上求了： 所以你还做不做？做呀做呀。 韩光君，我吃。 蓝忘机不动声色扶稳了他的腰道：仪态。魏无羡警告道： 二哥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 蓝忘机给他缠得终于稳不下去了，握住他的手道： 已经做过了。 啊？魏无羡一怔，已经做过了？什么时候？做的什么？我怎么不记得？ 蓝忘机道，家宴。 魏无羡道，那天晚上，我以为你是从彩衣镇那家湘菜馆里买的那一桌，是你亲手做的？ 嗯。 魏无羡震惊了，那是你做的？云深不知处有厨房这种东西？ 自然有。 你洗菜切菜，你放油下锅，你配佐料？ 嗯。 你魏无羡震惊到无以复加，最终一手抓蓝忘机衣领，一手捞他脖子。 幸好两人向来都捡最不起眼最幽静的地方，靠墙而坐。 蓝忘机搂着魏无羡就是一转， 如此从外人看就只能看到蓝忘机的背影，以及魏无羡环在他脖子上的一条手臂。 乔蓝忘机脸不红气不喘的，魏无羡伸手摸了一把，果然触手滚烫。蓝忘机握住魏无羡那只不安分的手，警告道， 魏婴。 魏无羡道，这不在你腿上吗？还喊什么？魏无羡严肃地道， 对不起，我刚才太高兴了。哎，蓝湛，你怎么能干什么都这么厉害，连做饭都这么厉害？ 他夸得诚挚无比。蓝忘机从小到大听过无数赞誉，无数溢美之词，但从没有哪句能让他像现在这样，要如此辛苦地压抑嘴角上扬的趋势，只做淡淡的道， 无甚艰难。 魏无羡道，不，很艰难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从小到大进厨房被人轰出来多少次。 你烧穿过锅底吗？ 就一次，我忘了加水，谁知道锅里就着火了。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，真的就一次。 你往锅里放了什么东西？ 魏无羡想了想，微笑道， 哎，那么多年前的事儿，我怎么还能记得那么清楚？莫要再提。 蓝忘机不置可否，但似乎微微挑了一下眉。魏无羡假装没注意到他这细微的表情，忽地想起一事，他懊悔地摔手道， 可你怎么不早告诉我那是你做的？傻了我，那天晚上的饭菜都没动几口。 蓝忘机道，无事，回去再做。 魏无羡磨了蓝忘机这许久，就为这一句，顿时眉飞色舞，连那汤也不觉得难喝了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